馆排队人龙看不到尽头，基隆人盼望好久的捷运才刚通过第一阶段环评，但市府分摊费用从原本的 17.7 亿元增加到 53.86 亿，让市长谢国梁爆气。 叫我们把这个 53.85 亿全部都让基隆负担，全部都让基隆吞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门都没有。 谢国梁放话，基隆恐怕陷入财政黑暗期，但才刚卸任基隆市长的内政部长林佑仓认为分摊提高并非不合理。 在我的任内呢，把基隆市的负债从124亿到我卸任之前呢，减债降为67亿哦。目前基隆市的一个财政的状况比我刚上任之前已经好得非常非常多。 基隆市的财政负担能力改善，中央补助相对减少。交通部铁道局说明，这届经费从425亿元增加到697亿元，主因是物价上涨跟营建指数提高，加上部分路段没有和台铁共用轨道，得花 18.3 亿向民众征收土地。 基隆市政府有变更的路线，不是只是走台铁的路线而已，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用地的取得由基隆市政府来负责处理。 交通部长王国才建议，基隆市政府可以进行沿线土地开发来增加收入。基隆捷运谁该出多少钱，问题一天没解决，通行族期盼的捷运何时上路还是未知数。三是林俊华光生于基隆采访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汪芷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基隆捷运呢判了30年哦，现在恐怕要继续拖下去了吗？因为哦这个原物料还有土地经费增加，所以基隆呢现在负担额从17亿要变成53亿。好，结果呢这个市长谢国梁呢第一时间呛虾说门都没有。好，这个呛虾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包括蓝营哦立委甚至呛虾说这个是中央规划要盖的，那就要中央全部出钱啊。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呢？谢国梁现在就被议员呛虾说他以为市长就是来剪彩挂丢啊不会就好了吗？自己选前呢开了那么多的拔蜡票都跳票，所有捷运当中哦，其实中央补助基隆是最多的，谢国梁还不满意吗？这下呢等于是谢国梁提的基隆科学园区哦跳票就可以又算在中央头上了吗？好，其实基隆哦要多负担的额度包括了这个原物料的涨价，那本来就是原物料就有涨嘛，还有土地经费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就说了土地取得的方式其实你不用直接来付钱，比较麻烦的是呢你要市长跟市府单位自己去协调嘛。好，因为这个基隆市是没有编列捷运局的，那因为林佑昌时代他还债的状况很好，所以呢中央的补助比例又下降了，那你也可以再跟中央争取回来啊。其实讲白了啦，就是中间哦比较复杂啦，要分摊很多的工作啦，尤其呢这工作可能都在市长的头上嘛，所以呢谢国梁就马上落狠话责推中央，但最后遭殃的不是还是基隆市民吗？好，包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蓝绿都有大事哦。什么大事呢？要来讨论2024的提名机制。好，昨天传出了国民党呢要纳入战力值哦，结果呢让自家人炸锅啦，说哎呦怎么现在初选搞得比大选还要朦胧啊。大家也问啦，好啦，那朱立伦战力够吗？朱立伦说呢 ,2024 提名会无私无我，还是老话一句嘛。那侯友宜马上说话说什么呢？分工合作国家会更好。咦，怎么分工呢？这个意思是你好好做党主席啊，总统挖来走吗？是这样的分工吗？好，但是侯友宜呢要出来恐怕是有越来越多阻碍了。为什么呢？因为包括这个南投嘛，助选不利嘛，侯友宜啊现在墙倒众人推吗？连赵少康哦都出来开唱侯友宜哦，说你讲了老半天讲的都是空话。朱立伦现在拉了嫡系子弟兵林涛来当智库的副执行长，说朱立伦不想选 2024, 大家说哎呦恐怕也是蛮难相信的哦。所以国民党的内部危机无解，现在只能靠外部来转移焦点吗？蓝营立委现在说了，美国把台湾当成军火库，台湾会死伤无数，这样的以美论不就跟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今天在人大上面讲呛虾美国说不要踩涉台红线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麦卡锡呢证实会跟小英总统在美国会面了，那包括呢金融时报呢今天还报道指出内幕了，为什么不在台北而是在美国加州呢？是总统说服麦卡锡的，所以小英总统呢再次展现了外交手腕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晃晃哥。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举行好大家好。 举行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基隆人现在殷殷期盼的这个基隆捷运哦，真的是好不容易环评过了，准备要进入下一阶段，但现在怎么又卡关了呢？好，因为基隆的负担额增加，那其实呢各县市要盖这个都一样，包括新北市有增加，但是呢现在基隆市长谢国梁就一句门儿都没有，想要增加我的钱门儿都没有，还说呢比照桃园基捷办理，由中央盖中央付钱。请教一下苏培哦，这一句话门儿都没有。好，这个基隆捷运是不是又泡汤了呢？谢国梁这一句话有道理吗？ 我觉得谢国梁就是耍无赖嘛、他已经忘记现在的基隆市市长姓谢，叫谢国梁吗？已经不是中央的这个内政部部长吗？你用耍赖的方式，那到底基隆人要搭捷运怎么办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因为现在的基隆财务状况变好， 对， 所以导致他的这个捷运的分摊金额上升。那现在谢国梁说不行，全部都要中央跟中央来分担，可以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桃园的捷运绿线中央补助 40.4， 高雄捷运黄线中央补助 57.8， 台中捷运绿线中央补助 67.6， 基隆捷运补助 73.7， 啊是都一点亏对你基隆市啊。 感觉蛮好的，比他其他县市还要来得多、啊。 是吗？所以你现在为了情绪，然后你说你不要，到底是中央亏对基隆，还是你谢国梁没要塞准嫌 K1 啊、没要做起六点怪急修旧，我觉得这真的是真的很不可取啦、所以我是奉劝哦，这个捷运真的基隆等很久，因为很多在台北新北上班的人晚上住家都在基隆，你这个常常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每次只要上班的时候，基隆人都要塞车四五十分钟才能够上班，回家又要塞四五十分钟，所以基隆市市长应该要针对这一件事情好好的来面对。他现在因为财政状况基隆改善，所以中央原本要付的部分变成基隆付、那也代表基隆的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啊、所以基隆市市长如果在沿线的土地开发，包含我们都台北市非常熟悉的联开、如果你能够扩大联开范围，你的土地的开发价值增加、你中央收你地方政府收的钱就会变多啦、甚至不止联合开发，你用区段征收变整块区域你去做检讨、变成台北就是基隆市政府能够做更多的计划，你就能够收更多的钱。不过如果要做这些吼，真忝啦，忝像你这样，忝顶进户啦。基隆市的市长要更认真、更努力嘛。但为什么谢国梁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我觉得谢国梁不是不知道，因为谢国梁有可能一个啦，都冰端，无要走。为什么？基隆市没有捷运局。如果在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侯友宜外公这个事情很简单，搞好捷运局，搞好地震局去解决就好了，他们就会协调了、但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所以协调这个跨局处、甚至跟中央沟通就要有谁，就要有府级长官、府级长官是谁？就是谢国梁啊，谢国梁的兵断了不会走嘛、 所以对谢国梁来讲，他是不是觉得哎呦这个小细节啊，土地要征收，哎呀好麻烦， 太麻烦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谈完。 对，而且可能我花这么多的心思赚的钱可能没有赚到自己吗、所以你不要走吗？不过我要讲、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在利益基隆，而且基隆人真的等很久了。另外我也觉得说谢国梁这件事情不是不能沟通，如果你真的觉得 53.85 亿对你现在，因为你也要做 GoGo 楼啊、你也要付这个你之前开出去的证件啊，所以导致基隆财政压力比较大，所以你也当跟中央沟通啊，你可以跟中央讲说 53.85 亿可能不够，是不是能够再增加给我一点点，这件事情我都不认为是不能谈、但为什么谢国梁直接开记者会说门都没有，而且跟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一起来开这个记者会、我觉得他就是把议题凸显，然后就用耍赖，要用这个方式去转移几个焦点嘛。第一个是1200元的月票这一件事情，你基隆市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有可能也跳票了，再来就是 GoGo 楼， 对 GoGo 楼的跳票啊，所以你用这个事情来讲说，你看都是中央卡我啦，不是我不做啦，我觉得这样子耍赖的方式齁、基隆人无法接受，基隆市长 如果认真一点，我认为这 53.85 亿对基隆市政府来讲不是问题。我再补充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台北市的环状线跟万大线追加预算，光环状线追加多少钱？90亿。万大线追加58亿。外公，我们也没有去讨论啊，我们就按照比例，台北市政府该做的我们就努力做。为什么台北可以基隆不行呢？是市长不行，是能力不行，还是真正办不到？我觉得是市长出了问题。 好，所以请教一下黄哥，刚苏培这样讲嘛，到底是太麻烦了，还是觉得我就是不想付这个钱嘛？但是大家也说你之前不是开了很多票吗？停停我觉得基隆捷运好像对基隆来讲更加重要嘛。但你看哦，谢国良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门都没有呢？他说基隆捷运呢，从2017年开始，这一项交通建设就是中央负责的重大建设，所以呢，应该比照桃园机场捷运由中央全额负担新建营运费用。所以一直说哦，全部都要中央负担就对了。但你看哦，选前的时候谢国良说什么呢？首都圈联合执政共同承担，意思就是基隆跟新北会共同承担。那基本上吵架贼啊。 谢国良选前的政见选后跳票，这不是已经是日常了吗？从这个确诊补助10000 GoGoRo 电动机车到现在基隆捷运，所以他的跳票虽然我认为不应该，但是好像基隆市民也很习惯了哦。那谢国良可能是，如果你53亿不想出，你讲门都没有的话，那就基隆可能以后大家都要骑 GoGoRo 到台北来，因为没有捷运可以搭。如果你不想盖也可以，谢国良你就跟基隆市民讲说，因为我不想盖，因为我没钱。 对， 好，53亿我拿来通通买 GoGoRo， 一人一台。好，以后到台北上班每天都骑 GoGoRo 啊、这样也可以啦，好，随便你啦。但是我要讲谢国良这个操作哦。非常的糟糕。 怎么说？ 第一个，你是基隆市长，你不是国民党的基隆市长，你要开记者会，你要抱怨可以，你干嘛跟国民党团的市议员一起开？你这还在搞选举吗？你要开记者会，你用市长的身份代表基隆市政府开记者会，你怎么会去跟国民党的基隆市议员开记者会呢？好、还有跟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你这摆明就是在搞政治斗争嘛。所以你从记者会的形态你就知道他们在搞政治斗争嘛。好，第二件事情 ,53 亿基隆真的出不起吗？我算给大家听齁、哦。其实交通部从2011年开始就有定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说各县市盖捷运中央跟地方的这个经费分担，它有一套很复杂的计算公式啦、我在这边就不赘述，可是刚刚苏培已经告诉我们了。中央对基隆捷运的补助是最多的 ,73%、 其他县市是连做梦都梦不到有 73% 这种补助，当然因为其他是直辖市可能财务好一点，基隆差一点，好，所以不肯这个办法不是民进党还定出来，2011年总统叫马英九， 好， 再来你说要比照机场捷运，虽然简称都叫机捷，但是两个机捷是不一样的东西，机场捷运本来就是中央规划交通部的建设， 对， 这跟盖高铁如果不是 BOT 的话，跟盖高速公路跟盖台铁一样、它都是中央政府全额买单，它不会叫地方政府去分担。 对， 而且机捷是全国每一个人，你只要有出国的人，住北部的人， 搭飞机嘛， 对，你可能都会用到。 对， 可是基隆捷运它主要是提供给基隆人通勤使用。第三点，这53亿里面有18亿大概是土地取得的成本。那这18亿土地取得的成本，其实基隆市政府有很多政策的方法是可以不用拿现金出来，比如说刚刚苏培讲利用联合开发，比如说利用容积率转移， 对， 其实这个只要市政府，我相信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员里面有很多这种人才，因为他们都有弄过土地征收嘛，的确土地征收是一个交通建设里面最繁琐最复杂 看麻烦啊， 也是最需要耐心，因为土地用征收加减的抗议嘛，那这是最需要耐心做事。可是欸，你是个市长，市长就是大家长、大家长当然就是要处理好所有这些事情。 是啊，可是征收如果花那么久的时间，四年过后 那就看你的能力 啊， 你有办法你也可以在半年内完成征收啊、那就看你的执政能力嘛、这个就是考验能力嘛。谢国良你若懒得管，你可以责成你的秘书长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因为整个基捷的工程基隆市政府唯一要负责的就是土地征收嘛，土地取得嘛，那你可以责成秘书长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嘛，那你就负责监督就好了嘛、好，所以这18亿是土地征收的成本，那扣掉土地征收的成本我算宽一点好了，还有40亿的工程经费。我告诉观众朋友一个观念哦，中运量的捷运哦，一般来讲从土地征收到完工大概超过平均大概8年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你这40亿你不是一次拿40亿，你是可以分8年，等于是一年才出5亿。你基隆市拿不出来吗？ 我不相信基隆市拿不出来5亿，因为你光是如果你要兑现你 GoGo 的证件就要花5亿了、欸。嗯，你基隆市真的拿不出来吗？ 报道也嘛无嘛，这个对基隆人来讲可能更加重要一点。 如果你真的拿不出来，你做市长的要想办法去生钱啊。嗯，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一样嘛，小孩子要注册的，嗯，啊，家里经济困难，这时候爸爸妈妈想办法去救嘛，救来给我婴儿躺车啊，这一样的道理嘛。嗯，如果你做这个家长，你做个大家长，说没钱两手一摊，我不盖了。 对。 欸、你在耍赖、欸嗯嗯、你以为你还是富二代、嗯、你还是纨绔子弟吗、嗯、那你要不然你基隆市府去跟二信借钱好了，二信应该会借你啦，应该没有问题、嗯、而且应该不用担保了、嗯、就这个钱是基隆市政府要想办法去筹到的款项、嗯、我不管你去跟中央借跟中央争取或者说用其他方法，五十几亿对一个基隆市政府而且是分至少八年来付款，我认为这不是太大的困难。 对， 不是叫你一年拿出来、嗯、一年拿出来是强人所难。可是你若分八年的话，那不可能拿不出来嘛。 对， 那八年之后，而且你要知道捷运盖好之后人流会增加，嗯嗯嗯，旁边的土地会增值， 对， 然后你的生意会变好，你的所有的营业税地方税土地增值税地方税、嗯、房屋税地方税，那都是地方的财源、嗯、那好，你现在要中央全部帮你出，那啊打给拼了后、嗯、以后这些税通通归中央，我看你谢国梁愿不愿意嘛、嗯、所以交通建设本来就会繁荣地方、嗯、繁荣地方所带来乘数效果的经济效益，谢国梁这个是诶拎到亏银行诶，这个最简单的你怎么会不懂呢、嗯、所以我觉得谢国梁你到底是不懂还是因为觉得这事情太复杂你不想面对、嗯、你想做一些速成的马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嗯、那如果你真的这么懒惰的话，你就干脆现在明天就跟基隆市民宣布、嗯，我起定饼端，我白走。 嘿， 好，你们继续每天塞车。那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基隆市民四年后再用选票再做一次决定嘛。 好，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哦也在帮这一条基隆捷运在想办法了。包括呢，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说了，嗯、一部分呢是新建成本增加，这个就是原物料增加嘛。嗯、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土地征收部分嘛。那刚刚晃哥也讲了，土地征收部分不是要全部把钱拿出来，你要想办法去瞧啊，展现一下你市长的魄力啊。但现在呢，谢国梁一句门都没有。好，请教一下余将军哦，因为包括张志豪议员就说了。基隆市民是选你来当公仆的，不是选你当少爷的。基隆捷运呢只是要花53亿元，谢国梁市长就两口一摊说不出。那他之前不是说要盖基隆科学园区吗？开了这个票要创造这个300亿以上的收入啊，结果咧如果这个跳票的话这个也就没有。好，他说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是苦差事，如果谢市长呢是一个茶来伸手的少爷，那很抱歉，全国每个县市都在喊穷。如果每个县市都像谢国梁这样子，我觉得都让中央来做，那选你当基隆市长做什么呢？没有人义务为公子吃饼啊！哦，这句话讲的是蛮重的。但你看你在桃园，桃园也是有捷运啊。那这样子一比较之下，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讲哈、哦，刚刚讲基捷，我吓一跳，我以为是桃园捷运，原来是基隆捷运，所以说是桃园的机场捷运。桃园机场捷运哈、哦。从朱立伦时代开始推，开始规划，没有盖、嗯，那就在为什么会拖呢？第一个，你要规划， 嗯， 刚开始规划是三环三线，后来到了这个吴志扬快要结束县长任期，到了郑文灿开始变成三星六线，那就变大了，变多了。可是我告诉你，他说，哎，机场决议中央全额出款，我想谢国梁是真不懂，还是故意要糊弄桃园？我今天早上才咨询过，很清楚，桃园的捷运从北车到环北就是。包含了经过林口，经过了新北，经过了台北，然后进入机场这一块，中央全额付款。 嗯， 全额付款，为什么？这是为了谁？我们那时候桃园还在骂嘞，哎、嗯，那盖的捷运我们桃园做不到啊，那是台北人搭飞机在做的，我们桃园根本做不到。这一段全额中央付多少钱？1138亿，全额中央付。为什么？那个是要发展航空城，发展整个桃园机场接到台北都会区，让它变成一个台湾的骄傲。我们台湾人以后搭飞机下来不用再搭车接驳，没有，有机捷，所以这一段全额好。那我讲到桃园八年来是郑文灿执政，那认为中央应该会跟一样啊，全额给桃园其他的捷运、 啊、 没有。我告诉你，桃园第二条环北到中立线多少钱？70亿，中央出。 嗯， 桃园自筹多少？67亿，差不多啦。 嗯，差不多一半 一半一半啊。那郑文灿是民进党的嘞。那民进党应该去跟中央要钱啊，全额支出啊，没有， 没有、啊， 讲道理嘛， 嗯， 讲道理嘛，从环北到达中立，这是建设桃园，中央补贴一半多啦， 对， 一半多，当然你有本事争取更多，我也很高兴啊，我们议会也希望争取到更多，可是就争取到这么多，有没有盖？现在正在盖， 嗯， 还有机场第三航厦 这一段是航厦里面的所有中央埠，合理啊，没有问题啊。那还有呢，八德到坑口，长兴到横山，八德到中立体育馆，八德到顶埔，都是一样平摊，中央地方平摊。你认为郑文灿为了这个事没有被骂？骂爆啦！你沿路要征收房子，征收民宅，要调整，哪个百姓不骂？可是这就是市长的责任啊。那你谢国梁为什么说全额中央埠？我告诉你，中央给钱嘛。我市长都不要去给他谈，不要给人家炮轰，不要给人家骂，所以跳出来说我一毛都不给，门都没有。百姓觉得很爽，损失的是谁？损你们选出一个市长，市长不出来帮你筹财源，全部丢给中央。说句实话，选个八大出来就好了啦。我跟你讲，八大就可以当市长啦，往那边一坐，喂，一毛都没有，门都没有。那要你干什么？就像小孩要上学了，爸爸要交学费啊，全部跟你校长要，门都没有，我一毛都不交，不可以这样。地方父母官永远是地方为重，所以我举桃园为例，桃园的基捷哈。桃园捷运不是全部都中央，有部分在桃园境内方便我们桃园市民的人，地方真的有分担部分的款。 好，所以呢，你看哦，基隆因为不是直辖市，所以呢，中央补助更多。但为什么谢国梁现在呢，居然说门儿都没有，那就不盖了呢？那最危险、最损失的，不是还是所有的基隆市民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基隆捷运呢，因为成本增加，所以呢，现在基隆市长谢国梁就一句门都没有。那难道基隆捷运又卡关了吗？大家等了那么久的时间，那大家也说啊，奇怪，谢国梁选前选后怎么态度差那么多呢？选前说什么呢？首都圈联合执政，共同承担。但现在一选完后，怎么有点翻脸不认人了？说，哎呀，这个是中央要开发的啦，那就中央来付钱就好。所以什么都推给中央，一句门都没有就尊都刷了吗？好，我们现在呢，现场也连线给这个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义川哥哦，因为当时呢，您在林佳龙身边也是对于这个新北的交通政策非常非常的了解哦。那这一次因为大家是说基隆这一段呢，因为接到新北这一段嘛，那大家也很好奇说，好啦，那当然谢国梁就一句门都没有啦，那是不是感觉起来大家捷运又没着落了吗？那谢国梁这样讲，杠五斗笠。 谢国梁现在就是标准的草包啊，选举的时候说爸爸买给你，现在选完的时候可以找你阿公啊，然后人这样子做事情啊。现在这一个基隆的捷运啊，捷运系统的新建啊，各县市都跟中央有一个分配的比例，按照财政的状况，像台北市这个要出的比例最高，中央出最少嘛，那有一些这个县市就中央要出很多，像基隆就是财政状况比较差的一个县市。那这一次为什么数字会做了一些改变呢？因为这台子有拖到，那拖到了呢，这个工程的这个新建的成本，包括人工，包括材料的成本拢提高嘛，所以数字要调整。第二就是土地征收嘛，那土地征收即马拢完全在市价征收，而不是这个苦打征收，那这个价格每拖一天，每拖一个月，数字就越来越高。叫现在规定的是只要土地征收的费用都是地方政府出。进到新北就新北出。进到台北就台北出。进到基隆就基隆出。这种免费齁，谢国梁这你都炸了炸药，除非你是草包。第二个工程的费用。工程费用为什么除了这个原物料这人工的成本在增加以外，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林佑昌在这给人起定的时候改善了新竹的财政，结果就在最近新竹的财政被升级了，他的水位跟管了，所以中央的补助降低 四级变三级嘛，对不对？ 对，所以高通波 大家也有说 林佳公 林佳 龙公可以回到原来那个等级来补助嘛，所以大家好啊，你谢国梁你现在整个要跟他吵，然后呢你就在那边像个小朋友，像个贵公子说啊不要啊不要，就全部都不要，这是完全不理性的。今天所有县市都在看基隆市的表现，因为基隆市如果这样子一直闹一直吵，最后中央点头，全部中央出钱了，以后各县市的捷运都没给中央出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谢国梁你那么幼稚，你的那个交通处长也很幼稚，什么门都没有，这个违规公文出来。我提醒谢国梁，你现在没讲的一句话，就让基隆捷运再往后拖一天，拖一个月，拖一年，你四年之内搞不都做不好。这件事情本来要把基隆纳入新北就很不愿意了，因为他只想要延伸到汐止，柯文哲当时只想延伸到南港， 对， 这些题目 当时为了基隆，交通部出来协调，把它从汐止再往基隆的方向拉。台中协调好的代志，家人出上少钱，因为财政状况比较不好。这大家都讲好的事情，你现在当选没传播呼呼雕，你自己回去跟基隆市民交代。我也提醒基隆市民，这件事情中央、新北、台北大家都没意见了。现在剩下这个谢国梁有意见。谢国梁，你都愿意拿钱去补助 GoGo 了，去补助这一种电动机车，你不愿意把钱拿来去捷运，你实在是哦，真对不起着新竹的那个家人的市民。 好，所以呢，易川哥，你稍微在线上等我们一下，因为我们的国民党发言人萧敬言在我们的现场哦。敬言哦，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哦。他虽然说呢，他帮谢国梁缓颊，他说哦没有啦，他今天讲话没有昨天那么呛了，但是呢，他的观点不太一样哦。哎，敬言， 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基隆捷运要盖，是因为第一这个是要完善首都圈嘛，那基隆它有这个国际海港，所以当初才说要盖到基隆去，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基隆捷运它经过的路线不是只有基隆，它从台北市一路南港站、南港展览馆站到汐止，然后走高架的一个路线到基隆去。为什么我会那么清楚？因为我自己是汐止。那为这个基隆捷运大家到底有多盼望？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基隆人要通勤到台北市上班的话，大概就是你要嘛就开车，开车就塞车；那要嘛就是搭客运。客运最近还遇到几个问题，就是说减班的问题。那所以谢国梁他也特别搭客运跟着到南港。 不是啊，你刚刚的重点应该是，你看你刚刚自己都讲说基隆人对于这个捷运有多盼望啊，结果现在被谢国梁打枪，这不是才是问题所在、啊、 然后所以说当初说要盖基隆捷运，那我们来爬梳一下当初是什么情况。就是说2017年的时候，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他替林佑昌站台，那个时候要2018要选举嘛，那他就宣布说要花80亿去盖轻轨，那个时候是说要轻轨、那在19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行政院的秘书长李孟彦呢，他说这个核定哦 ,103.32 亿哦，重点是费用全部由中央全额负担哦，我这边有会议记录、那到2022年的时候呢，后来基隆轻轨决定确定跳票嘛，后来就变成说要盖这个基隆捷运。当时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他就讲说这个425亿呢，这个里面呢就是由基隆负担这个 17.7 亿。那林佑昌在后来选举的时候呢 ,2022 他也跟蔡世英一起讲了，就说这个要让捷运梦成真哦，让基隆向前走。那重点是呢，现在突然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相关无论是劳工啊等等的上升，所以说基隆要负担的多。那昨天第一时间讲真的、谢市长我觉得他反应呢，他是第一是情绪比较大、那他觉得说怎么突然讲好了，现在突然这个费用又变贵了，所以他有些不开心。但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因为今天刚好妇女节嘛，然后所以这个妇女会也去拜访谢国梁市长。那他重点就是讲了，他说这个他愿意将这个沿线开发的资源让中央来做，那利益由中央来分配，这样子双方比较容易取得共识。那他的重点他讲了，他说就算100亿元也是要盖捷运，一定要盖，但是重点就是说不要那么贵。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讲的重点是什么，他说他当然支持嘛，那他也知道很重要，可是这个前提就是说希望可以让基隆的财政负担减到最低。因为我们知道基隆第一它是省辖市，我们现在有捷运的高雄、台北、台中、桃园都是直辖市，所以财政负担一定跟省辖市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基隆捷运当然因为它关乎到国家整个门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希望中央可以多负担一些。 我觉得不只是近年在转弯，谢国梁现在也在转弯了，说没有啦，多少钱我们也可以共同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但要请教一下川哥，因为刚刚靖言的说法，其实他们就是不爽嘛，不爽为什么17亿会变成53亿嘛，我就是多不想多付这个钱嘛，那这样你看有道理吗？ 是要鬼打墙鬼倒就跟你说人工提高，原物料提高不然你家人去的时候都不用提高，你家人的员工的薪水都比较低这是全台湾的问题嘛，新北也要加钱啊，台北也要加钱啊，这条捷运的整个工程的经费提高，所以大家按照原来讲好分摊的比例、大家都提高、不是你家人提高而已。然后第二个就是土地征收，因为你一直拖嘛，你看刚刚进言那张表从一开始到现在拖几年， 对， 一直拖一直拖，土地征收的钱一定越来越管嘛、那你现在继续拖就是继续把这个费用继续往上拉。第二个谢国梁说甘武一定要买这么贵，不然你是要买什么车啊？开到十字街了换多买哦，还是去几轨了换慢车？一台车对台北开出来，对南港高铁站、南港展览馆开出来，都、就是同一台车啊。当时嘛，家人希望讲，要来个南港嘛，卖到十字尔嘛。当时的基隆捷运讲的是讲家人到十字，即摆要求讲大量叫来南港，到南港这个高铁站，咱转台铁、转高铁， 传这个板南线，这个整个路线当然变长，然后都要配合这个整个台北新北比较高运量的捷运来做嘛。 对， 你拿 Kiki 也 Kiki 两公两公呢，到时 Kiki 两公对不起基隆。 对， 现在大家三个县市都讲好的事情，包括中央。 嗯， 谢国梁，你哪要反悔？你哪要反悔？你得甲大家讲，讲好，安尼我家人家因无爱去，拜托恁捷运去甲实际卖甲阮救一摆，阮无要出钱。你也当安尼讲啊，啊无你即摆，你当客气去用国公路，你即摆这条捷运你无愿意替家人人去，无意思吧？ 但义川哥，我要请教一下，因为呢，现在谢国梁也改口了嘛，在今天他说啊，100亿元也是要盖啦，捷运一定要盖。但刚刚我们来宾有说到，其实这个要盖呢，最大的难关是在土地取得的方式嘛。那是不是在就你了解？在基隆市啊，他真的土地取得有那么样的复杂，那么样的麻烦吗？所以可能让谢国梁第一时间去说门都没有这件事。 台湾不是第一道起捷运，台北、新北、高雄的捷运都有土地征收的问题，人迄位得法都去做联合开发，做联开大了，本地一块地一千平，甲叫我管起，顶管盖了非常楼地板面积，迄拢起来卖啊。我当时是台中捷运绿线型，我们有八个联合开发站啊，八个联合开发站的那些楼地板的利益卖回来、收回来之后，就缴回去新建的成本啊。谢国梁，你如果不会，如果你是草包，你可以问你们都发局长，问你们的交通处长，不要一直在那边讲没有钱。你第一次当市长，我知道。可是你们基隆有些国民党的议员也很奇怪啊，讲什么几年要开口砸一出来，你是在喊名了？这种一次盖十年，一年只要拿5亿出来，而且不会一开始就付这5亿嘛？ 对， 这个都是循序渐进在付的嘛。那这些费用，土地开发本来就可以回收嘛。台北市有非常多这种连开大楼的案例，台中市也有。高雄市也有，你若袂行，你就去问。这种土地开发的利益，可以透过后面开发新建大楼之后，卖掉楼地板面积，就回头挹注原来的土地取得的成本。 好，谢谢义川哥哦，谢义川哥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的内容哦。所以刚刚义川哥说到什么呢？没票爱蒙啦，要问问看专家啦。所以请教慧珍姐，那我觉得谢国梁过去以来。都可以问过很多专家，但选前开的支票怎么选后好像都没有兑现嘛？好，包括这个 GoGoGo 的事情啊，好，燃10000块也大缩水啊，啊，每次都出来道歉，每次都出来道歉。那这一次呢，基隆人最盼望这个捷运，那你又说 no 损，那现在又改口说没有，捷运一定要盖。哎，这个市场怎么有点变来变去的感觉啊？ 举行，你知道所有问题出在哪里吗？就是出在谢国梁，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阿霞 啊、 他跟你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基隆人盼望了几十年，现在才有机会要挤入所谓的一个首都圈哦，可以跟北北这边啊，台北市、新北市结合在一起，基隆人才可以透过通勤的方式，然后跟这个台北市进行一个连接。结果这个谢国梁一句门都没有，哎、他这句话他以为他是呛中央说你休想我们地方政府多拿钱、但你这个门都没有听在基隆人的耳里面，你是告诉我说你们基隆人就是二等公民，就是次等人，门都没有挤入首都圈的、基隆人一票一票让你变成是基隆的市长，结果基隆的市长竟然让基隆人门都没有挤入首都圈，大家记得这句话，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第二件事情，现在哦，大家都在讲说谢国梁是什么？国梁一梦，不是一梦，是好几梦。什么意思呢？你看哦，包括刚提到的基隆捷运门都没有，对不对？这个部分呢，现在虽然改口了，显见啊，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再来就是 GoGoGo 它本来是说要40000辆的 GoGoGo 如果这样算下去的话，光这个、它要达到这个政见的话。至少要5亿元欸。5亿元你起码发人家一辆车，而且很多我跟你讲，很多那个骑 GoGo 这个人呢，很多老人家还不一定会骑，或者是说基隆的环境的状况不一定适合这个 GoGo 咯。但是你宁愿这样打水漂似的就这样子发滥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这个经费拿来刚你提到的什么土地征收要自付20亿元的话，它不是就已经是1/4了吗？另外还有个什么，包括这个基隆科学园区的部分，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基隆捷运跟这个基隆科学园区是相关联的， 它要盖起来它才能发展嘛，如果没盖起来的话，这一块就 no 数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它在铺梗，铺什么梗？ 要跳票了，怎么办？ 对对，就铺梗啊，因为 捷运我们没有要盖，所以这个基隆科学园区拍摄我们也没有要盖， 中央的问题， 对，全部都中央问题。那好哦，现在全部都中央问题哦，再来那个1200块的月票，他也要凹中央帮他付。那搞成这样之后，你所有证件里面，请问你到底兑现了哪一个？不要讲别的，就连这一个哦，万一染疫的话呢，每一个人发10000元，你知道吗？现在他上来之后。开始当家了，就知道就说，哎呀，那个被划解的 gay 哈，我叫干单、嗯嗯，马上发现，天哪！如果我要执行这个政策，你知道基隆要花多少钱吗？17亿，嗯嗯，因为基隆目前为止总共有17万的人确诊，每一个人发10000的话，那等于就是17亿，嗯，他现在马上改口就说，哦，没有，我因为现在政府中央的政策改变，变成与病毒共存，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10000元的这个补助呢。变成是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 嗯。 那目前为止大概有3600人是确诊的那、中低收入户，所以这部分的经费要多大概6000多万元。就我的意思是说，他很多政策在开的之前完全没有去评估过预算跟他的可能性，他就乱开。你刚刚讲的17亿再加上够5亿 ,20几亿耶。20几亿的经费拿来盖基捷，就基隆捷运的话，不是就够了吗、嗯？那你为什么这个真正可以帮助到所有基隆人的这个重大的基础建设，你反而两手一摊说没钱，然后反而是那种小东西啊，什么勾勾肉啦，然后这个普发性的这种领红包的，他反而就要做 盖很久嘛，盖很久可能就不是在我的任期之内吗？ 对，然后重点就是，其实我觉得是阿霞机器人把这个盖港口的代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啊。担负啊，可能你要去协调土地征收，你会被骂，你会被质疑。但是所有的一切是你跟基隆市民一起走过来的。如果你不愿意去扛担这个重责，说一句难听一点，进厨房就不要怕热。你都已经进厨房了，结果你现在说啊，就挪啊，不好抖。那不然你就宣布请辞啊、嗯，不然怎么办？不然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辜负了基隆人对你的期望。 好，所以呢，谢国梁在今天呢，虽然没有说门都没有了，他改说什么呢？他说啊，沿线开发资源归给中央，今天呢则改成欢迎中央指导开发周边利益可以由中央分配，如此双方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啊，什么都要中央，要市长干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基隆捷运这个问题呢，现在蓝营的这个立委呢，不只把责任全部都给推给中央之外呢，现在扯到了总统的阴谋论，这个会不会有点砍拖凶了？我们请教一下苏培哦，他说啊，北北基怎么分摊引战，引发了这个总统选举的阴谋论？好，这个是联合新闻网里面报道的。他说呢，这件事情啊，这个侯友宜也知道嘛，那为什么侯友宜先知道呢？好，基隆市议员就说啊，民进党在设局，国民党选总统呼声最高的侯友宜不想被中央说成是他在阻挡基隆捷运开发，所以他就接受了基隆捷运的运费跟新建，但是基隆市的财政扛不起呀、啊。哦，这个太阴谋了吧。 是啊，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在写鬼故事吧。嗯，这是莫名其妙，这个单纯的地方建设不止基隆， 对， 新北、台北都要因为这个经费而增加，而且就如我刚刚第一段所说的，台北市新建环状线、新建万大线全部都追加预算，都是因为土地的征收成本，这个新建的成本的增加，那为什么只有基隆不能去讨论呢？这不是很奇怪？然后你们再把这一件事情，明明就是谢国梁啊下架没要做起定，然后用耍赖的方式来面对，然后国民党的整个党团还要为了这个公子哥来推卸责任，变成说是什么总统的这个阴谋。如果真的是阴谋，那侯友宜第一时间就应该要跳出来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侯友宜的故事应该要怎么写？中央为了要卡侯，所以故意把基隆的这个基隆捷运线的这个成本调高，应该要这样子写，大家才会更去同情侯友宜吧。但为什么侯友宜不会这样演？因为侯友宜知道，因为现在新北在盖的捷运不只是正在规划的基隆捷运而已，包含我刚刚讲的环状、万大都在新北里面，所以他非常知道状况，而不知道状况的只有谢国梁哦。 对， 那我要另外讲说，谢国梁从12月25号上任之后，我根本认为他就是在消灭基隆。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说什么？他说基隆要合并台北、新北联合升格，一旦联合升格之后， 捷运谁盖？没有，就不用他盖了。 对， 他就不用盖了，就不会业代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里面都看得到，谢国梁其实没有做好准备，想要当市长。嗯，面对到这么多的市政如麻的工作的时候，他就用耍赖的方式。而今天他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开这个记者会，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荒谬。嗯，你知道我们要盖这些捷运设施最重要的一笔经费叫做什么？叫做前瞻预算。谁挡前瞻预算很挡最多？就是你国民党。嗯，你现在还在国民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里面讲说中央要出多一点钱。那中央要出钱的时候，要帮地方去规划这些经费的时候，谁在反对？就是你国民党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这荒唐至极啦齁。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子跌勾倒猜头。然后刚刚静言讲哦，现在谢国梁开始还考金啊，说哦，我们欢迎中央来盖，我们也欢迎中央针对这个基捷旁边的土地开发，一起来规划，100亿都要盖。那如果都是中央做，请问谢国梁，你当时选市长的时候开的针对基捷的政策，你们的跌港盆，你就完全都是在跳票啊。所以我认为啦齁，谢国梁能够恢复正常齁，能够从选举的时候开始想想，你现在已经是基隆市的市长。如果基隆县捷运线不盖，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倒霉，旁边的静言准备要在实际算的人，我跟你讲，他马上就跳起来啊。我有多少的乡亲都在基隆工作啊，你现在基隆捷运线不盖，那我怎么选啊？ 而且要讲那一句，门都没有。 是，侯友宜也会遭殃。所以我告诉你，我认为谢国梁今天丢出这一招，完全没有知会国民党其他的同志啊。 但是我觉得哦，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报道有一定要推给侯友宜，感觉他说这个消息来源不是交通部，而是从新北市来转述的哦。这感觉起来好像是侯友宜他就吞了，是不是？怎么没有跟我讲呢？但我们要请教晃哥哦，最近侯友宜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因为今天蓝绿都有大事嘛，要讨论这个提名机制嘛。但是你看看哦，现在已经有很多蓝营的人跳出来直接来骂侯友宜了，说侯友宜呢南投补选不利嘛，所以变成战犯啊。就有议员啊，好，这个是谁呢？我们看一下，李博毅都接受网络节目说，你没有责任也得有责任，因为你是母鸡嘛。好，你看哦，赵少康呢也在炮轰侯友宜，说你讲了半天讲的都是空话嘛。最近侯友宜民调真的不是那么乐观，而且呢跟这个赖清德可能已经出现了黄金交叉，赖清德已经直冲而上了。好，现在让大家说侯友宜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呢？ 还不到墙倒众人推啦，但是很多人在推啊，不晓得能不能推倒这堵高墙。如果今天侯友宜他没有要选总统，他就是一个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南投这个辅选输掉呢，其实不会怪到侯友宜身上。那如同我昨天在节目中讲说，你如果把林明真的败选完全怪侯友宜，我认为对侯友宜也不公平。但是在这件事情你看到的是一个侯友宜的态度，就你要当母鸡的人，你要选总统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尽全力去帮你的小鸡砍行辅选，那党内就会有人质疑你当母鸡的资格， 对， 够不够格当母鸡、就像我们在前一段谈谢国梁一样，你够不够格当市长嘛？就遇到困难你先躲，然后呢去呛虾，那你这样子当然不够格当市长。侯友宜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如果说你很认真的去帮林明真辅选，在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好，我不要求你跟赖清德一样最后一个礼拜去34趟了、你去最后一个礼拜去7趟就好，就一天去一趟，我觉得即使结果最后结果林明真还是输了，但是不会有人怪侯友宜，因为他已经尽力了、那就是候选人的问题。问题是就是今天因为你没有尽力，你的辅选其实有点点是迫于形势，心不甘情不愿去，那自然党内就会有人开始去讨论说，欸，那你有没有资格当母鸡啊？那好，如果说假设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有73个小鸡，有73个区域立委、我们在座萧敬言可能是其中一个，到时候侯友宜都不去帮萧敬言站台，那你觉得这些小鸡们会怎么样？ 我干嘛挺你啊？ 对啊，就一样的道理嘛。你如果连林明真这一只小鸡你都没办法照顾，那你到时候你哪有能力去照顾73只小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引起国民党里面的反弹。而且侯友宜的个性上齁，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争功诿过，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他如果想选总统，那你为什么不表态？ 你表态有这么困难吗？我觉得昨天思刚在节目中讲得很好啊，你说好议会的问题，面对新北市长要请辞还是请假的问题，你早晚都得面对啊。啊，难道你到年底下个会期就不用面对吗？ 而且你选总统的时候要面对的更多啊。 对啊，你一定要面对，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是新北市长的身份，这件事情不会改变嘛。那你如果一旦被提名选总统之后，你就必须面对是请假还是请辞的问题嘛。那你为什么现在不面对？难道侯友宜跟他的幕僚团队从来没有人去沙盘推演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很难让人放心把国家大政交给你，因为连你个人的这种小事你都处理成这样哩哩啦啦。所以其实这一次从侯友宜到帮南投林明征辅选这整个过程齁，其实看得出来，我看的是侯友宜这个人的能力问题，看起来他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大任，他只能岁月静好，呵呵做代金，啊，其他的事情他可能没办法做，就只要不在他的盘算内，不在他计划内的事情，他是没办法处理的。那如果你是只有展现出来的能力只有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国民党的确可以开始考虑，因为我相信很多国民党里面的人大概跟我一样看到同样的点，就你侯友宜的态度，还有你的能力问题，还有你对国民党到底付出多少，你不能说我选总统我要扛国民党招牌，但是我对这个党我完全不付出，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如果国民党内人开始看到，也难怪最近开始会有一些人对侯友宜有一些质疑，说诶，那你到底要不要选嘛，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只会吼吼做代级嘛，那你好歹你展现个态度出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很正常的，倒也不是因为说林明征输了然后责任全部推给侯友宜，而是侯友宜你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所展现的能力跟态度的确会让很多支持侯友宜，原本支持侯友宜的人开始在质疑说你到底适不适合当总统。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包括前立委蔡正元就说了，侯友宜的政治判断出现了错误，所以相较赖清德呢，侯友宜的民调会不断的弱化。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侯友宜的呵呵做歹籍被看破之后呢，这个三平三暗之后好像也没用，接下来会蹦出什么样的话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哎呀，你要给一个交代嘛，你 是不敢表态呢？废话，表态可能会被杀掉啊。但我们要请教一下将军哦，因为你看哦，这个民调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因为从1月开始哦，到这个南投立委补选，这是 T 台做的民调嘛，可以看到整个趋势是往下掉的，甚至跟这个赖清德呢，从 9% 变成了 4%。 好，现在呢，很多人出来讲话咯，蔡正元说相较赖清德，侯友宜的民调会不断会弱化，就连黄吕锦如都说你应该要这样大声讲啊，要成大位的人呢怎么会怕变成议会箭靶呢？ 其实最早出来公开叫板的是洪秀柱，是洪秀柱，所以你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叫侯友宜表态，侯友宜都没有理他，他完全不理，这就叫做我完全以不变应万变嘛。可是这一招现在被朱立伦给破了，被朱立伦，为什么说我说被朱立伦破了？他知道，他了解侯友宜。朱立伦跟侯友宜相处多久？从桃园县长，他是县警局的局长，一路到新北市，他们相处时间非常长。侯友宜认为他很了解朱立伦，告诉你，朱立伦更了解侯友宜，真的。因为为什么？朱立伦是当他的官长官，所以由上往下看，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朱立伦是一个善于观察部署的人，所以你侯友宜的人格特质，你的做事的方式，还有你遇到困难要怎么改变，朱立伦了若指掌。但是现在朱立伦在，因为民调侯友宜民调高嘛，我只有一直演一个弱势，就是我演一个赵王者。我演个赵王者，没有规定赵王者不能当王啊，对不对？曹操做了这么久的赵王者，曹操不想当王嘛，只是最后没当而已。他想当王，可是那个王的时机要找，所以他就要找出最高民调者的问题所在，就是个性。侯友宜最大的瑕疵就是个性，这不止我啊，哇，朱立伦知道，洪秀柱知道，黄吕锦如知道，我想全国民党都知道了。侯友宜最大的瑕疵就是个性，想要就说，不想要就早点说，你想要又不说，这表示什么？你会让士气一直往下掉。因为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不要选，因为为什么？不是你而已，很多要 再继续请教将军哦，那侯友宜看起来他是被自己卡住了嘛？那这下怎么办呢？孙悟空要怎么样逃离五指山呢？ 应该不好逃离，逃离也会受伤，不要不然就会带上个紧箍紧箍咒，让你要听着朱立伦的话来走。哦，所以我讲侯友宜是被他自己的个性卡住了。那最好，其实侯友宜有没有机会？有机会。 侯友宜的机会就是在洪秀柱叫板的那一刻，那是他的机会。就是郭台铭表态了，你要人家问侯友宜，侯友宜只要讲一句话，我跟郭董一样，为了让国民党重返执政，我愿意千刀万剐。哎，这句话多漂亮，顺着郭台铭就上来了。可是最后侯友宜他的表态是还是呵呵坐在一起。对，你就真的呵呵待在五指山了、啊，继续压在下面，现在真的出不来了。然后朱立伦这一套哈、哦、叫做金蝉脱壳之计啊，在林明真这一局里面演得淋漓尽致。如果今天林明真是大胜，哇，大胜这个蔡培慧那个压倒性碾压式的胜利，朱立伦就心里想，那就是我的功劳啊，四连胜。可朱立伦看来林明真想大胜不太容易，甚至有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没有啦，我们几周前就预估到林明真会输啦。我说那会助理的时候不讲，有啊，所以四大天王都下去看啊，都下去帮忙啦、啊、所有人都下去帮他助选啦、啊。我说那侯友宜呢，侯友宜朱立伦也有亲自给他电话。这个亲自给他电话，这个水有多深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朱立伦主席是把所有人都问完了啊，卢秀燕要去，这个蒋万安要去，张善政要去，大家都要去，然后最后说，兄弟啊，那个侯市长你要不要也来一下，所有人都要来就差你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侯友宜很难不去啦。侯友宜很难不去啦。如果是第一个问侯友宜，兄弟啊，你要不要来？ 不是啊，可是不是报道都说朱立伦打了好多通电话，侯友宜就是不来吗？ 对，我讲朱立伦打了好多通电话，情境完全不一样。如果是先问你要不要去，叫你先表态，侯友宜的个性就是我还有事啦，我市政优先，我竹山我去过啦，所以我再看看。你我讲朱立伦就等你这一句话啦。就等你这就是你不要去啦。我想就等你不要去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连国民党的议员都知道林明真有危险了。朱立伦会不知道？所以朱立伦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先把战犯架在前面。先架好战犯。有谁可以挡住朱立伦如果林明真输了这一场？那只有够大咖的啊。只有侯友宜挡得住。既然挡不住。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林明真败选的第一时间，国民党大咖只有一个人道歉，朱立伦。我不够努力，我代理的不够好啊！我也会致电好好谢谢侯市长，我要谢谢你耶，怕人家不记得，怕人家不知道，你知道吗？ 多下水。 对，这都是我，他也很努力了，所有人都很努力，都是朱立伦不好。这招多厉害，这招叫金蝉脱壳之计耶， 以进为退。 对，就是都找我，都找我，都找我。我告诉大家，侯友宜现在哈，大家逼他表态，如果他不表态，他的民调会一直掉。他如果表态了，告诉你。刚好就顺了朱立伦的规划。因为你一表态，侯友宜有那种本事可以让人家检视到七月吗？侯友宜一表态说我要选市长，新北市的议员会放过他吗？全国的政论节目会不检视他吗？我们是在为国家检视未来的总统啊。国民党内部各大派系会不检视他吗？郭台铭的人会不检视他吗？朱立伦的人会不检视他吗？赵少康，也许齁、哦、这个战斗蓝也许支持他，可是表态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侯友宜很清楚这个强出头一定被修理。所以他不能出头，可是现在这个猴子头不出来不行啊，大家都看准了你，都看定了你，你到底要不要。所以现在齁、哦、真的是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我真的觉得侯市长齁、哦、你就吃了秤砣铁了铁了心，讲清楚，要不然就是我要、要不然就说我不要。否则这个事情一直为这个余波荡漾齁，会让国民党原来看好的态势 ,2024 一片看好，没人可选。这个对士气打击有多大，这个对区域的立委打击有多大。所以我觉得现在朱立伦担心的是这个。但是我还要讲，朱立伦的民调如果当侯友宜确定要选，或是说确定不选，或者是说他根本不宣布，朱立伦的民调都会上升，大家等着看。 所以最后可能得利的还是朱立伦吗？ 精算家。 好，所以呢你看国民党现在说呢这个总统的人选预计六月初了。结果很多人呢就在对侯友宜现在不表态来做开炮啦。我们请教一下苏培因为包括赵少康就说你不要怕嘛，为什么要等六月总咨询完毕呢？你要等六月名成大位的人怎么会怕陈议会剑拔呢？如果要选总统的话应该就要大声讲出来啊。好，重点来了，侯友宜今天态度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就像将军刚刚讲的嘛，朱立伦想要把南投这一仗好怪在他自己身上，侯友宜现在也说分工合作国家会更好。这个分工合作四个字有很多的意涵呢。 如果说分工合作国家会更好，那侯友宜你好好做事情，你就是把新北市做好就好啦、你都说我没算2024就好啊， 对吧、如果连去是 这个探视这个视察深坑的这个轻轨都重要到要3月3号那一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去的话，诶，那代表新北市政真正的你心目中就重要的呢，那你应该断然的拒绝我不选2024。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侯友宜看来就不是嘛。你现在选择3月3号那一天不去帮林明珍站台，是因为我现在要磨算一下，我如果去帮林明珍站台，因为林明珍的形象不好，对于我侯友宜如果参选总统的话，去争取立营选票可能有顺，所以我不爱去。所以你用这样子的计算，然后另外一方面被人家怪的时候就说，诶，不是哦，是因为我要吼吼吼啊做代志，大家有分工，所以我现在是新北市长，我就要把新北，这不是都是你在说吗？ 还是说分工合作应该是啊，党主席就你做，总统我来做就好？ 不是啊，那新北市长要谁做嘞？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侯友宜充满了矛盾啊，就如这个黄旅锦如主委所说的，你都已经有意要选2024了，不管接下来开议你有没有表态，你有没有被征召，我告诉你，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已经看准你，这一题必问，而且会很问，而且会炮火轰隆轰隆，一定会给你问到底，你如果不爱说也会给你，而且我告诉你，就媒体来讲也会变成是重点重中之重嘛。所有台本来过去在整个台湾台北市议会应该是媒体的重点，但我都可以预期接下来我们三月开议的时候新北市一定是重中之重嘛。所以你侯友宜你要这样子闪，你要闪什么？你根本闪不掉，所以你要接受承担这一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啊？还是你就是独善其身？我就是完全不要，我就要慢慢的拖到你这个红地毯排下去，然后这个轿子排下去的时候，我才要出来啊！所有的人都在等，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国民党会一直伤啊。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就增加了，比如朱立伦精算师精算的可能性，郭台铭出现他有运作的可能性，包含侯友宜那个男人出现的可能性，那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想到国民党的这一些小鸡原本会赢的区域可能就让你这样等着等着等着，那个气势就整个等掉了。但侯友宜有在意的吗？侯友宜没有啊，反正呢我就是这样等。为什么我可以有这样子的气势？因为民调就是我最高嘛，不然你打我，你再怎么样打我，我还是一样高啊。就算你朱立伦把这个南投的这个败选的责任推给我，吼，还甚至放话说在选前之夜打了很多电话给我，我都不愿意出来，但那又如何？就算是这样，我民调还是最高，不管你黄旅锦如骂我，不管你赵少康怎么样骂我，不管你朱立伦怎么样挖洞给我跳，我就是民调高嘛，不然你想怎样？不然你去找别人啊。我觉得侯友宜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我干嘛伊都是觉得独善其身的人，他没有为整个国民党着想啊。那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因为酸牙熊贼了啊，每一个人只算自己，我觉得必然会成为的结果了。 好，但请教一下静言，我觉得现在朱侯两个人之间还继续在高来高去，没有一个人要表态哦。朱友仁说呢，2024无私无我；侯友宜说分工合作，国家会更好。阿林杰公啥？好，现在人到底是要征召还是初选？我觉得就像刚刚苏北讲的，小鸡会担心啊，因为今天已经要启动提名机制了嘛，你到底要怎么选？那你母鸡是谁要出来呢？好，侯友宜一句，朱主席辛苦了。我觉得现在最辛苦的可能是小鸡们吧。 不想面对也要面对嘛，那不想负责也一定得要负责。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大家是互相。第一个，现在今天开中常会，那之前主席一直在讲说，我们3月4号南投立委补选之后才会启动立委跟总统讨论的机制，所以今天的中常会刚才也发了新闻稿，就在讲说这个我们接下来主席他本人，然后会率领重要的干部，我们要去拜会这些县市首长，还有包含我们立院党团的这些成员。那汇集意见之后，包含我们就会先启动我们立委提名的机制。那总统讲真的，你说会不会拖？大家在讲，主席一直在讲啊，不会拖，但是也绝对不会照进。我们就比照四年前就好了。四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总统立委总统提名，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5月15号。我们办法送中常会通过之后，我们7月15号最后才决定人选。那7月28号正好是我们的全代会，所以做总统的整个提名。那你说依照现在今天才3月几号，有要拖吗？ 因为你们上次也很乱啊。 那当然，因为上次遇到后来遇到了这样子的乱局。但是讲真的，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看起来啦，依民调数字看起来是比较单纯，可是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跟这一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不确定。嗯，那当然侯市长包含说刚刚大家在讲从南投到现在，对不对，有一些人在怪他，可我讲真的，你说团结大家嘴巴上都会讲，真正的团结很重要，也有部分的支持者觉得不满意，确这个是 在讲侯友宜吗？ 但是有部分的支持者是这样的声音没错，但是面对2024这一局，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南投输了对国民党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借由这个当作借镜啊，接下来2024这局我们不是顺风，我们难道一直以为我们是顺风吗？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再没有团队作战意识，不管是谁上面到下面所有支持者都一样，包含尤其是刚刚提到四年前我们很乱，四年前最后会这么乱，关键是什么？是支持者啊，最后支持者自己不团结，对不对？初选完结果分裂，那2024接下来这一局我们就是要赢，那就是要赢，我们一定要推出。 怎么会怪支持者呢？不是应该是 我 的 意思是说，支持者我们在自己过程中也要和气，为什么？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会去撕裂，所以说包含上面的人也是，包含基层的支持者也是，大家一定会有各自想支持的人选，放话也一定都会出来，我们这几天有看到。但是重点是说，我们2024如何透过合适的办法，然后把最强的候选人推出来。这个才是现在我觉得国民党的支持者最期待的事情。 哦，当然他们也希望团结啊，可是你刚刚说到重点嘛，有人就是不团结嘛，所以你看禁言你知道啊、哦、好，我们请教一下国强老师哦。因为你看啊、哦、朱立伦说2024无私无我，侯友宜说分工合作国家会更好。你说朱立伦对2024没有兴趣吗？林涛诶，嫡系子弟兵诶，接了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好，包括黄吕锦如诶，也被说是朱的人嘛、嗯、出来炮轰侯友宜说，哎呀你被算总统爱大声讲啊。哦，朱立伦动作也蛮多的呢。 这个以朱主席的身份来讲，如果他对2024没有兴趣，他老早就可以讲 啊、 成功不必在我，我要为国民党的大局、一句话就解决了啦、到现在不肯表态，没有人会认为说他是真的已经没有兴趣了。 而且你看媒体已经直接追问到说、这一次你会担任总教练还是选手，朱立伦继续说，我一定是一个无私无我的人。 对。这个完全好像没有在回答一样嘛。现在我们经典赛开始，谁是教练谁是选手，这个登录的时候就要写得很清楚。现在都已经时间不多了，他现在还不肯说他是要当教练还是要当选手还是要当这个监督还是要当啦啦队，都没有讲清楚，当然大家就会认为说哎，他是一定想要下去当选手嘛。那现在啊，这个刚才将军讲齁，这个侯市长最大的瑕疵齁恐怕是个性，这点我完全同意。现在这次南投补选就等于是朱主席跟侯市长两个人在斗智，斗什么智呢？好，这个侯市长常年在警戒，老实讲对于估票地方的民情好、相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他掌握得很清楚，这个众所皆知，所以他应该很早就知道好、林明真不会当选。那朱立伦呢会不会知道林明真有危险？当然也知道，但是这个斗智的结果就很明显分出高下了、朱立伦的概念是说呢，林明真就算没有当选去辅选还是要去，那就看侯友宜来不来。那侯友宜想说诶，如果林明真不会当选我去好像我的背书、失效了，那这个我去背书人家还没有当选、那代表我这个金字招牌也没有这么金字招牌了吧，也褪色了嘛、所以呢如果侯友宜答应说要去帮林明真站台，那朱立伦我是党主席嘛、我一定会说啊，那就多帮你安排几场，结果呢你讲了很多场还是落选，那这个就难看了。所以这次的这个南投的补选不只是林明真一个人的失败而已，可以说是侯友宜的一半失败，因为第一个他斗智输人。第二个呢人家会说一样补选，对不对？你说王鸿薇议员空降，但是呢当选，为什么？人家省级因素战斗因素这个很尖锐的对抗民进党，然后呢你呢吼吼做台机，什么事情都不肯表态，很圆滑，所以呢你这个林明真也是嘛，相对他也是比较圆滑嘛，这个也是省级因素，所以就输。所以这对谁有利？这绝对对侯友宜不利。大家一看就知道在这种局面之下是要有那种战斗力的啦，要会骂人的啦，讲话有棱有角的才赢嘛。所以最近不是那个国民党提名那个什么战斗指数就出来了吗？那如果讲这个战斗指数的话，谁最没有战斗指数，谁讲话最圆滑？侯友宜如果说第二没有人第一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处处在营造对侯友宜市长不利的氛围啦。那他现在呢又不肯表态。一个便当齁、不管里面菜再好再好吃齁、要趁热吃啦。好、如果你现在冷掉了就没那么好吃了。冷掉之后再拿去微波。好、微波了之后呢又不吃。好，放回冰箱，然后下次再拿出来微波，最后就没有人要吃了啦。 那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好，所以 其实这个民调齁或者是声望齁常常都是这样。一直期待说人家用这个八抬大轿齁铺好红地毯舍我其谁，没有我不能救国民党齁。齁这个时代我可以说齁在今天2023年齁已经过去了。现在谁真的认为说只有侯市长才能让国民党2024赢，我觉得不管蓝绿的支持者齁我个人所认识的没有。顶多也只是你现在相对民调比较高，但是你是不是国民党的救星？没有，一定没有了，没有人会这么认为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再不表态，好，第一个碰到还要这种斗智的情况，他还是会输给朱立伦。第二呢，你继续不表态，就是便当不断的再拿出来微波，又不吃又放回去，好，这个最后结果就是没人要吃，好，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好，新北市的议员们，吼。面对你这种吼吼做歹机，你又怕在这中间出什么状况，所以你的市政一定是最好没事就好，也没有什么新的建设，也没有什么新的表态，好，最后结果是你的弱点会不断不断的增加，你也不敢说提出什么重要的好这个议案，好，然后呢比较深蓝的议员就会觉得说你要跟中央对呛啊，好像谢国梁一样，虽然没有道理你也要对呛啊，但是他现在又不敢对呛，所以最后结果是各方面都不讨好，这一点是他现在最大的困局啊。 好，所以我觉得时间压力好像越来越大，尤其在经过南投立委补选之后呢，现在党内哦，国民党内出现选边站的氛围好像越来越浓厚了。我们先一块来看， 如果郭董事长真的愿意来回到国民党这个。我们这艘船上的话，我个人当然是觉得欢迎啊。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态欢迎郭董回党，这是2024先选边站吗？不止连胜文看似暗挺郭台铭，就连他的前幕僚对侯友宜也没再客气。 四大公投的时候，岁月静好的事情，很多蓝营的支持到现在是没有办法原谅的。政治要拆弹嘛，就很多未爆弹先去拆除。那侯友宜给我感觉是说，他连政治党内国民党内的未爆弹都没有去拆， 此刻如果要说国民党最大的未爆弹，我想应该还是党中央赶快定立委或是总统人选的机制跟规则，让有意愿的人赶快浮出台面。 尽管侯家军跳出来反驳，仍挡不住党内反弹声浪。资深因为人刘家昌脸书更暗批侯友宜，国民党紧要关头总是少一个人，这个人的不团结让蓝军泄气，一次次落败。他要代表蓝军选总统，我们是不会支持他的。不止力拱郭台铭参选，更加码建议可找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搭档，呼吁韩粉请韩总救国救民。 至少在我私底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个话题还蛮保守的。我个人是不太主张总统大选会走上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状况哈。国民党向来对这个党内初选这种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缺席选前之夜，让侯友宜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打乱总统布局。党内挺郭挺韩声音都有，就是不挺侯。三立新闻李维婷、邓君 SV 小组台报。 好，所以刚前半段听到猪要打侯，现在看到侯要来回击猪咯，就连胜文出来了，来帮郭台铭讲话。请教一下慧珍姐，这一局好像越来越好玩了齁。 对，其实国民党现在也是这样齁，他们的总统大选是在初选，或者是说总统大选是在提名的那一刻，内部打完其实就已经拍板定案了，就是差不多那看起来应该是民进党赢面比较大。那为什么感觉上每次都这样，主要就是他们内部不团结的一个问题齁。比如说你这一次来讲，你会发现很有趣，国民党内部每一个人都想要被抬轿，每个人都想要别人用八人大轿把我抬进门，但没人要更丢啊，没有人想要当抬轿那个人。比如说像画面上看到的郭台铭，当时是他自己离开家门的，结果他现在在家门口说，哎呀，其实我还是蛮想回来，如果你愿意派八个人大轿抬我回来的话。那第二个是已经在家门口里面的侯友宜，他呢就是在门口看了很久，但是人家那个朱立伦说，你要进家门，你要被那边划给你要进厨房啊，你来，然后一起来帮这个林明珍来更给哦哈，我们一起来啊。侯友宜说啊，拍着你厨房巡逻啊哈啊，这个，而且林明珍看起来没有什么胜算，所以呢，这个厨房我就不去了。那始终一直在厨房里面，或者是说扮演着所谓更给的角色是朱立伦，但朱立伦问题出在哪里？朱立伦问题出在他没有人气，他始终民调大概3-5%左右，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党内各自有盘算，那朱立伦最大的盘算当然就是时间是在他这边的，他只要不要那么快的把所谓的提名办法给定下来之后，事实上 不管是郭台铭或是侯友宜都已经间接出局了，因为侯友宜已经错过了第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宣布舍我其谁。第二个，郭台铭的问题是出在现在感觉上国民党内部也没有人想要真的帮你抬轿进这个家门，除非郭台铭愿意可以进行高饼，因为在这一次立法委员选举里面，他其实郭台铭最大始终最大的一个资源就是他的银弹。他如果愿意拜，比如说这一次所有立法委员选举里面啊，我挺你，我赞助你，我出人出钱出力，哎，跟你开钱，跟你搞饼运，我相信党内里面的一个氛围会慢慢的转变。那再来讲到朱立伦的身上，我觉得朱立伦，你如果真的，他刚讲了一句话，无私无我，但后面少了一句话没有讲出来，但我认为是这一句，哪一句呢？党需要我，就是我会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但是现在情况是党需要我，所以我舍我其谁，我就必须要出来更接的 gill， 然后这个其实我非常玩味哦， 还是想要就对了， 当然是想要。如果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朱立伦他不想要，他会一开始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个局势来看，我从头到尾比较适合扮演着一个所谓的总教练角色，所以呢，我这一次就断了大家所有揣测，也要告诉大家说我不参与这一局，所以呢，我单纯的就是要定那个一个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办法，不管是初选或者用征召的方式，他也在行拼命呢，他把自己先排除在外的话，这个才是真正无私无我，但他有吗？没有啊，而且你现在看哦，他旁边的一些刚刚你讲到什么黄旅锦啊这些人啊，不断的去放。话，或者是说，他的林涛又把他调回到智库里面，所有的举措不是感觉起来就是在帮这个未来他自己的铺路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选立委，战斗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的话，那怎么可能选总统不需要？ 对， 那讲到战斗值这三个字，侯友宜有吗？从头到尾呵呵啊做歹机。没有，连现在连那个谁，我们的媒体大佬那个赵少康都已经受不了他，都觉得 太空了。 从头到尾都是个空话，如果连赵少康都受不了他，你想一般的选民怎么可能听得下去？所以你们现在发现很有趣哦，看起来是几个山头，但你会觉得现在国民党内部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各个派系感觉起来有统一阵线。什么统一阵线呢？就是不管要不要让郭进来，感觉起来就是侯已经被边缘化了， 先排除主要敌 人。对对对，他们已经先把侯莫名其妙，人家没出现就变成一个战犯，这招真的非常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因为呢，郭台铭可以进行高饼，那朱立伦拥有 有战斗值， 就超有战斗值。然后再来，朱立伦可以有拥有一个提名立委提名的一个生杀大权。那你侯友宜就刚刚都不爱讲些。停啊！刚刚选公本来给你停，那所以这实在话，你没有被为别人付出，谁要为你付出？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氛围感觉起来越来越明显。 好，所以请要换歌，因为这几天呢，战斗值这三个字呢，引发了很多讨论。到底什么是战斗值呢？好，因为今天呢，蓝营要提这个讨论2024的人选嘛。现在说呢，国民党中央呢提名会先采取先立委后总统，立委部分呢将分为三个阶段的提名，所以民调作为参考之外呢，也会是选区而定、纳入世代交替议题、主导能力等等的战斗值。作为参考，预计四五月会陆续完成提名。好啦，那战斗值这三个字大家觉得很纳闷啊，包括立委林俊宪就说了，那么请教朱主席，在议场里面丢猪内脏可以获得几点的战斗值呢？猪心100分，猪肝150分，还是猪肠200分？大家觉得如何呢？其实这三个字现在应该让国民党不管是这个母鸡啊小鸡啊应该都沸腾了吧。 其实我觉得为了收视率考量，国民党应该摆个擂台。就是 相 K。 对，像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那个比武招亲，有没有这个要迎娶的对象就是总统这个位置或是立委这个位置嘛。然后所有有兴趣参选的人就到擂台上齁、反正最后能站在擂台上那个人就提名他、这就是战斗值嘛。 还是我骂你，你骂我，看像卡高梅我就赢了，对不对？ 是你的电视， 对。 我们是要选立委，要选超级赛亚人， 或是说底下的这个观众哈、投票，就大家开一个政论节目，比如说啊，这个戏子竟然要选，对，戏子有其他的候选人，大家在上面开始啊，然后底下投票。这个我不是开玩笑，民进党1996年总统初选就是用这种，用这就是所谓的美式初选， 对。 进场的人每个人发一个不同颜色的筹码，然后最后讲完之后你就投到 丢哪边， 对，丢哪边，对。当时民进党是用过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可以考虑啊。因为朱立伦昨天我不晓得这是哪个天才幕僚帮他想出来的哦。 就不管叫战斗值也好，或是议题的主导能力也好，空战的能力也好，它很难有一个客观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没有办法量化。好，你不管是民调也好，民调可以量化，党员投票可以量化，请问战斗值如何量化？所以你如果真的用这个方法提名的话，到最后只会越搞越乱。但是呢，战斗值谁的战斗值比较高？请问谁说了算？朱立伦说了算， 因为他党主席嘛， 还是主委说了算？那简淑培跟这个余将军谁的战斗值比较高？你很难衡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提这个方法的人就是想把国民党搞得更乱。所以我为什么我就建议国民党很简单，你就办个初选。在初选的过程里面，大家互相检验，自然你的战斗值就出来了，你的该被检验也会被检验，你的主导议题的能力也出来了，就办个初选嘛。 那旺哥为什么会突然提这个？是因为真的熊包包了吗？还是先排除侯友宜再说呢？ 我不晓得他是熊包包，还是说只是丢出来哈，试一下风向啊。因为如果论战斗值的话，侯友宜的战斗值应该是最低的嘛。虽然他当过刑警，但他的在政治上的战斗值应该是最低的嘛。好，那我觉得提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可笑，我不知道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齁。对侯友宜来讲齁，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读过一句话，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侯友宜第一次机会是在去年他高票连任之后，当时有一股拱他参选的力量，那个是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就刚刚余将军讲，当郭台铭表态的时候，那是你的第二次机会。好，侯友宜已经丧失两次机会，你只剩下一次机会。如果第三次机会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第三次机会如果你再不把握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你就拜拜了，你就不会被提名了，甚至连参加初选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很有趣的是说，一般政党啊，不管是总统或立委初选，都会定一个初选办法，然后经过初选的程序之后，然后最后决定候选人，对不对？但国民党这个政党比较特殊，他们喜欢弯道超车，就特别是总统的、哦，基本上只要国民党公布初选办法，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谁会最后是谁了。 那现在赛道上面太多人了， 对，就是反正我先定一个初选办法，我本来赛道很宽，本来跑百米可能有八个选手嘛，但是我定一个初选办法只有两条赛道，那最后剩两个人嘛，然后到快到终点的时候，两条变车道缩减变一条，最后只有一个人跑到终点，所以只要初选办法定出来，大概我们就可以判断最后是谁会被提名了。 好，所以战斗子里面是不是还有内斗的阴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当然呢，现在蓝营说要进入到这个提名的机制嘛，那要请教靖言哦。现在小鸡很紧张，因为大家说我的战斗值够不够强，包括游淑慧，他也想挑战立委嘛。他说战斗值太抽象了吧，初选比大选茫然哦。现在大家真的说国民党里面的初选有朦胧感哦。 当然，这个大家都开玩笑啊，网友就说这个应该要七龙珠的这个 战力值 眼镜要出来嘛，对吧？我以前看，没想到现在可以看得到。那当然，这个是自嘲啦，就是说。确实里面有讨论说要不要纳入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大家发现你要怎么把它量化， 对、啊、 很难嘛， 没办法。 但我觉得为什么会讨论，我们要去想为什么会讨论。会去讨论就是因为从这几次比如说中二立委补选，然后到这次南投立委补选等等，我们发现说热战会很重要，所以取决于候选人本身的条件。那有人就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考量所谓的战力值、战斗值？可是大家就觉得哦，好像这种战斗就是一定要这样很拼，然后很凶，然后会在节目上面骂人。但我觉得不是哦，他其实我认为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三个。第一个就是说世代议题，包含说硬性的条件，还有思维形象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实力当然是取决于民调啊、知名度、大家认不认识。第三个就是在于候选人本身的形象，就是包含说有没有什么争议啊、相关的条件。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提名的立委候选人有相关的争议，比如说过去前科等等的，或者甚至再差一点有贪污这些的，那一个人可能就变成很大的危机了。那你看像去年林志坚一个人论文，到后来大家都在查论文、 没有啊， 会不会接下来 不是你们朱人之后还跑去跟中共紧握手，你怎么不讲呢？ 所以我说包含候选人本身的这些条件，这个会是接下来很重要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要不要提名这个人，党主席说了算嘛。 但变成说你要去说服大家，你说你要怎么把它量化，我觉得最后基本上还是要以民调为主。 那这个标准是谁定的？ 那标准党中央一定会有一项标准。接下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任的立委你要提名，如果那个选区没有争议，没有其他人要竞争，那优先提名，这个没有问题，过去也是这样做。第二个就是现任可是有竞争的选区，那就是两个候选人之间他们要去协调初选的方式。那依照我们的办法规定是三七比，就 就是党员投票三成，民调七成，那你们二分之一协调也可以变成全民调。那如果两个人谈不拢，那就是回归我们的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最后就是艰困选区嘛，艰困选区如果找不到人，就必须要去征召有战力的。那有战力的这个时候就或许适用这个啊，因为没有人敢去，没有人想去。那或许这些战将就适合到这个地方去参选。我认为这个战力值真正的意义是在于这。 好，请教将军。那将军以当年如果在蓝营来讲，你最有战力啊。 我那个战力值眼镜是测不到我的战力，因为我是负评啊，负评测不出来的。 所以要当主席开心。 要当主席。其实我讲齁，国民党提名的方式，他绝对会先成立了一个提名委员会。不管是区域立委还是总统，这分开的，这是两挂人在做。区域立委的提名委员会，那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他们不会有什么选举规定、选举政策，不会由提名委员会来做提名。他完全不会违背党纲的规定，就是先做关门民调，再做协商，协商过关就征召，协商不过关再来一次。总统也是一样。那大家想的这个问题的真谛来咯，这些提名委员会的人，这些委员是谁指定的？是谁邀请的？主席嘛，主席邀请的嘛，邀请来这些人，这些选举委员会里面绝对不会有主席。如果朱立伦或是以前的吴敦义把自己放去选举委员会里面，他就告诉你我不选了。对，不可能自己在委员会里面自己又要选嘛，那避嫌嘛，一定要回避原则。所以你只要看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出来了，你就知道了。但是我敢讲里面绝对不会有朱立伦。但是我这时候要帮朱立伦讲一句公平话。大家为什么这么讨厌朱立伦啊？真的啊，国民党现在是情势一片看好，手上没人可选。为什么我说手上没人可选？侯友宜真的能选吗？侯友宜真的能选吗？我要告诉大家，如果用林明真的方式来解释侯友宜，我告诉你空洞更大，我跟你讲问题更多，对不对？政治上有政治的问题，土地上有土地的问题，房子上有房子的问题，个性上有个性上的问题，那多过林明真多少倍啊。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原则上怎么看来齁，在国民党里面我觉得他至少还是一个四平八稳，所以都有中央委员跳出来，不是我讲，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跳出来直接挺朱立伦，他朱立伦他是很均衡啊，为什么你讨厌他？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以前的老朋友好好思考一下。 好，所以你看哦，国民党光初选哦就这么样的朦胧感哦，所以干脆要转移焦点吗？最近怎么开始狂打战争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蔡英文总统去年七月啊接见美国华府智库太平洋理事会的访问团，而在这里面啊有一位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培斯，他当时啊后来有四点的建议给台湾。艾培斯所讲的这四点里面啊，其实三点都做了哦。现在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全不分男女，全民皆兵。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请教，是蔡英文总统包含整个蔡政府接受这艾培斯的建议，所以来做执行吗？ 来，我请部长回答。 我跟委员报很感激委员提出的问题啊。因为上一回那个艾培斯来，我也跟他碰面啊。 是。 陈如委员刚刚所讲的提的这四个，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他讲了以后我们就照办，这绝对没有的。 昨天邱部长在立法院说啊，中共动武的态势比以前强烈，正在等待师出有名。那今天就产生了，美国现在正在谈，美国是不是要把相关的弹药放到台湾来？当然，昨天邱部长有特别讲啊。会怕人家有师出有名，指大陆中共说不定会武力犯台，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会不会刚好变成是中共师出有名的一个借口？ 我跟委员报告，他师出有名啊，要很合理的一个借口。当然现在中共他要找任何理由，对他来讲他是好像都振振有词，但我们听起来也完全不合理。因为我们一个国家有我们自己的尊严，有我们民主的制度要推动，哪怕讲我们有外交的作为或有外宾来，他都认为哎，这是我们预约的规矩，这东西我们就完全不能接受。 好，所以国民党最近是很紧张吗？狂打战争牌之外呢，为什么其他有志呢？我们请教国成老师哦。因为包括蔡英文呢，现在也说跟麦卡锡呢，蔡总统两个人要在美国加州来会面了，而不是在台北见面。那包括呢，上报专栏就说蔡英文正在示范什么叫做退一步进两步，而且现在呢，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说是蔡总统说服了麦卡锡，两个人才有共识的吗？ 大家都知道麦卡锡议长是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嘛，嗯、总统、副总统，接下来就是他、嗯、啊，所以呢，能够在美国见到他，这当然地位非同小可了哈。而且啊，这一次哈、哦、有一个重点哦，总统说服了麦卡锡议长，代表什么？交情很骂急啊。好，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的对美工作可以说是一个成果的验收啊。好，也代表了对台湾人来讲齁，好，美国国会对我们的支持是很确定。那这次齁，其实麦卡锡议长齁，嗯，好，他说过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是美国盟邦，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好，但是这次他接受了我们的这个这个讨论啊，就是说在美国会见蔡英文，对他来讲呢，美国是他的国家，他要去美国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人拦得住他。所以，如果他在美国好、啊、接见蔡总统，好、啊，那中国这时候抗议就跟全美国人民为敌了嘛？我美国的议长对不对？出国特别跑去啊，说号跑去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特别跑到啊这个中国号称领土，那好像还有一点就是啊，这对中国来讲是很刺激。那我在我自己国内要来来去去。你中国有什么意见啊？ 解放军会去太平洋沿岸军演。 对啊，所以解放军难道跑到美国好去越界吗？这个绝对是被人家笑死，而且也是美国的功底。所以这一次的安排齁，其实齁是符合现在台美的最大利益，也让中国齁有最少的理由、最少的借口齁好在那边胡作非为了。 好，但是国民党现在就找理由、找借口啦。我们请教一下苏培哦，因为呢，国民党这边说什么呢？蔡英文访美就是会让中共师出有名嘛。好，包括立委赖世宝说什么呢？说因为美国现在说呢，在台湾会放置这个储备这个装备嘛，所以呢，现在就说，哎呀，台湾要当美国的军火库吗？好，说之后啊，这个战场在自家门口啊，台湾会死伤无数。好，让大家很紧张，制造这样的以美论之后呢，陈玉珍又把火山布雷系统的军购案给直接说要。禁止编列预算，这到底国民党在玩什么呢？ 是啊，国民党要不要讲清楚，他们到底对于台湾要不要外交这一件事情，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这个麦卡锡之前传说要来台湾，然后这个前两天国民党的立委在质询国防部长的时候，国防部长说，这个中共可能借由麦卡锡来台的时候，会有更激进的一些行为，然后。国民党就开始讲说，你看哦，我们跟麦卡锡见面的话，会触怒中共啦，吼。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麦卡锡现在有更进一步的，有可能让蔡英文总统在出境的行程当中可以跟他见面的时候，国民党又讲什么啊？真的，我就没有很厉害啊。这个我们之前国民党的时候，马英九的时候也跟众议院的人都见过面啊，跟众议员见过面啊，有什么了不起嘞？ 他们没见过议长。 是啊，到底你们的逻辑是什么？到底你们是吃味？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要积极去促成的。嗯，那你们觉得如果这不是一个什么外交的长进的话，那你们为什么又要怕中共来威胁我们呢？那国民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到底要不要讲清楚说明白啊？对于中共这样子流氓式的行径来压迫台湾，然后美国愿意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弹药放在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同盟的概念呢、欸。这把台湾虽然在没有邦交的状况底下视为军事同盟，这已经要解决的是第一个以美论。就是说你们不用怀疑美国。如果中共有过度的行为的时候，我的子弹在这边，我当然会派军来这里。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表达的。但国民党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国民党的朋友要讲清楚，我觉得中共会不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在台湾的主权上面，甚至在这个所谓的太平洋的这个所谓的战略上面，他当然不希望美国这样做嘛，所以中共会不开心。那台湾要保护自己的土地，美国这样做，请问国民党到底在不开心什么？而且你知道刚刚讲到赖世宝。赖世宝用这种恐吓的言论在讲，你知道他最近为了选举啊，居然在我的选区都贴出了看板，你知道吗？他的看板写什么？他说他的政绩就是删掉我们的第二代战机的预算。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很荒谬欸，现在全世界都在围中，中国对台湾做出这么多的军事威胁、威胁恐吓这样子的动作，我们应该要自保，我们应该要自强。结果我们的一个国会议员说：“你看，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删掉我们的国防预算。” 他是要选哪边的立委啊？ 文山窟啊？ 不是啊，是台湾的吗？我总觉得这感觉起来好像帮人家讲话的感觉、啊。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讶异，国民党到底在现在全世界因为反中的状况底下，跟台湾有不 无论在外交上面或者是在国防军事上面有更多的合作。国民党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要不要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你们所有讲的话都跟中共同一个鼻孔出气啊？ 好，所以大家说是不是国民党现在就跟中共同一个鼻孔出气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啊，请教晃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呢在人大上面就搬出了中国宪法哦，呛美国说你不要踩涉台的红线。诶，这感觉起来跟这个国民党立委好像一连串动作蛮一搭一唱的。 我觉得秦刚昨天我看到之后我真的笑到肚子痛啊。就秦刚怎么会拿出中国宪法？中国没有错，中国有一个成文宪法啊。 对。 但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之下，何曾造过宪法？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能做两任，习近平大笔一挥三任，这个取消就取消了。 是他们中国宪法参考用而已嘛？ 不，中国宪法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啊，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柜子里面，对，当神主牌吧。好，我觉得秦刚讲的话不意外了啊，因为这是中国一贯的论调。问题是你去警告美国干什么？哦，所以为什么我讲说蔡英文去见麦卡锡的时候在加州，哦，我刚刚在这个插国成老师的话说，解放军有胆你就到美国太平洋外海去军演了，对不对？比照去年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你就把美国太平洋从北从阿拉斯加往南一直到墨西哥湾全部包围起来军演，就力不大。可能船还没开到那边就已经少掉一半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柿子挑软的吃嘛，你去讲那个红线没有意义。其实我觉得秦刚哦，你真的搞不清楚，这一次为什么蔡英文会改在美国跟麦卡锡见面？我直接过这两天，可能包含中共，因为中国今天还没有反应，好，中国还没有反应。虽然麦卡锡本人已经证实了，雷根图书馆也证实了，但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反应，他们可能还在请示习大大啊，批示要怎么讲啊？但是我的预料，接下来两天的说辞大概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说，吼，你看你怕了吧，不敢让他来台湾吧，所以你飞到美国去见他吧。好，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啊，你还去美国，你还去见麦卡锡，这也是挑衅。好，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很像矛盾，但事实上目的是一样，目的就是不让台湾走出去嘛。所以今天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这些立法委员的质询，不是跟中国刚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吗？这一次为什么到加州去见？我觉得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看过有人跳 Tango 吧？Tango 跳男女双方，如果一方一直往前进，那个舞一定跳不下去，最后就跳到场外去了嘛，一定要有进有退嘛。蔡英文这个 Tango 跳得非常的优美，为什么？跟麦卡锡见面这件事情，见面是重点，地点是其次，在哪里见面没有那么重要，见到面才是重点。所以在加州见面，而且这次还有一个 bonus， 还有一个红利哦。我在雷根图书馆发表公开的演说，雷根图书馆，雷根总统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因为雷根就是结束美苏冷战的那一位伟大的元首。所以你在那边发表公开演说，然后跟麦卡锡见面，而且你觉得麦卡锡会一个人去吗？当然不会嘛，他一定会带着一票国会议员想听演讲的大家一起来嘛。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场面？蔡英文在台上演讲，底下可能坐着十几二十个美国国会议员，大家在那边鼓掌。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跟到国会山庄演讲是不同的形式嘛？这个事情对台湾有利，所以你从这件事情结果论来看，现在是美国跟台湾双方在共同协商管理可能台海可能遭遇的风险。当然我们也可以让麦卡锡来，麦卡锡今天也讲，他说我虽然四月在加州跟蔡英文见面，但不代表我不去台湾哦。他可能明年还会来啊，因为葛莱伊也这样判断，就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麦卡锡还是会来嘛。这个就是说，我蔡英文今天我不是怕你中国，而是因为我基于台湾跟美国两个国家大家共同的利益，我们高层的协商是已经到可以商量的地步，就是可以商量的地步，说好，那我到美国去见你。哎，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台湾面子里子都有了。那现在是共产党头很痛啊。我现在理解共产党为什么今天没声明，因为请问你要发飙还是不发飙？你发飙，请问你要对谁发飙？你对美国发飙吗？哎，你对台湾发飙，你意思啊？我蔡英文我去洛杉矶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是反丢你都几条啊？你不发飙，你对国内的鹰派你又没办法交代啊。所以现在中国正在考虑当中这件事情，我要如何回应？而没想到，他的在地协力者，他的同路人，国民党先帮他回应了。国民党那个回应其实就是膝盖式的反应嘛。那你就是希望台湾永远都不要走出去吗？那就关在家里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外交上来讲，在台美关系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跟突破。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总统到美国进行正式的所谓的国事访问。嗯，当然这一天也许会慢，但是总有来的一天嘛。嗯， 好，我们请教将军们，因为从小就听到外交一定要走出去嘛，走出去嘛。但是你看，赖世宝就说战场在自家门口，我觉得他们现在也用非常耸动的一个话语有来吓吓台湾人。但你看哦，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就说什么，中国才是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北京本着这个对本着诚意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说习近平呢才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主角。我觉得很多人是忧国忧民啦，连王健玄哦都出来说他要选总统。他说啊，怎么两岸关系坏到打仗呢？继续抱着美国大腿，万一发生意外就完了。而台湾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统一，连王健玄都被号召出来了。 其实一直在创造一个现象，就是说跟美国在一起，美国就是希望台湾跟中国一直保持敌对，然后最好发生战争，美国才可以从中获利。美国获什么利啊？美国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请问美国获了什么利？那军火都快都往那边运，花了多少钱，对不对？有什么好获利？真正你要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对面住了一个恶邻居，有人要打你的时候，有人帮你忙，你还骂那个说，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帮我忙，你来帮我忙，那恶邻居会打我打得更用力。有这种事吗？你不要请保全啊，你家不要装铁窗啊，对不对？家里装铁窗挑衅小偷，对，请保全挑衅强盗，全部把它打开门，家里放了任何东西欢迎进来拿，和平啊。这种叫什么？这就是贵来的和平。台海不设防，二代战机删除，对不对？你要做 F16 要 F16V 删除都不准买。为什么？强化战机，强化战备，增加飞弹部署，挑衅中国。这跟让强盗来我家抢劫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什么你知道？这就叫做懦夫的行为。我讲叫懦夫的行为。很多人讲说，哎，不要让孩子上战场了，这个16岁上战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想一件事，如果台湾真的受到了中国的侵略，还有一个人可以安全吗？孩子可以安全吗？没有人可以安全。我们这种年纪的50岁的40岁的30岁的20岁的上了战场，我们就讲嘛，我们就命一条，跟你拼到底。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当我们都没有了，那16岁的怎么办？任其人家侮辱吗？任其人家宰割吗？你看看乌克兰被俄罗斯抓到那个士兵最后讲什么，他只是逼他一句话哦，你只要说俄罗斯万岁，我就不杀害你。他最后讲什么？荣誉归于乌克兰，砰，被打死。这叫军人魂。那如果今天被抓到是那些跪求来和平的人呢？对不对？中国统一万岁，他就喊了你还是被打死。 玩你。 而且我告诉你，是极尽羞辱凌辱的方式结束你的生命。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没有错。战场为什么会在台湾的海边，会在西方，会在几个可能登陆的海滩？敌人不来登陆会发生战争。今天如果解放军不来登陆台湾，解放军不用飞弹打台湾，解放军的飞机不越界，我们的 F16 的飞官是吃饱太闲上去拦截啊，对不对？今天如果歼11这些预警机它不飞过台海中线，我们的飞官是吃太饱没事做吗？今天好像觉得蛮闲的，飞 F16 上去会一会中国。而你就算飞到中线它不越界你也看不到它。那么你说在我们海滩发生战争，那是解放军来登陆，解放军又炮来打你，所以我们要发射飞弹防护，那当然会在我的国土上。如果发生在解放军的国土上，那说句实话，那就是反攻大陆啦，以前有啦。我刚刚进军校当兵的时候，我每天都想到要反攻大陆，你知道吗？中国大陆有苦难的同胞，每天都受着水深火热的大陆的灾包，好可怜。我每天都想到，有朝一日我挂接了，我一定带着我的弟兄反攻大陆，解救大陆苦难同胞。哎呦，现在才想到，原来叫侵略。 对， 我现在想，原来叫侵略。我以前都在侵略人家，那现在王健轩这些人就讲说，哎呀，台湾快要完蛋了，因为你们太想保护自己了，挑衅了中国啊，所以我要出来选总统，我要呼应大家爱好和平的人，我们不要抵抗，我们用谈的，谈不成用跪的，跪不成用趴的，趴不成用拜的，他就不会打你了。用刮，用拜，用跪，用趴，用求，最后就惹来的就是无尽的羞辱，你还是挨揍。 好，所以大家说到无尽的羞辱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现在王建轩呢，这个监察前院长也说他要出来选了，好选总统，而且还喊出了和平统一救台湾，不要继续抱美国的大腿。请教国成老师哦，王建轩哎，八十几岁怎么会突然跑出来呢？ 这我以前读会计系的时候还读过他写的租税法， 当年 的事情了。他年纪这么大了，老实说，现在突然跳出来选总统，选总统不是讲讲而已，你要联署也好啊，这个组成团队也好，文宣也好，这个资源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一定说有人要支持他，或者是这个已经讲好了，这我想不意外了。但是呢，台湾什么人会支持候选人要以统一为诉求？啊，我想这个就耐人寻味了。当然，这也是因为什么？国民党里面现在啊乱乱的啦。嗯，我想这个王建轩先生应该也没有想，大概不会乐观到认为他会得到国民党的提名啦。嗯、但是呢，他现在提出这个统一的说法哈、哦，其实哦是从对他的这个说法认同，要逼国民党刚才那些大咖、嗯、啊朱立伦啦、侯友宜啦这些人哈、哦、要来表态啊。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好，但是其实对中共来讲、哦、未必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出来参选的。因为什么呢？万一、啊、我主张和平统一、啊、我主张统一救中国，结果呢、啊、遭到党内冷言冷语、啊、还是说呢、啊、这个根本联署也联署不起来，那就代表统一在台湾没有票房没有市场。中共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说有人把统一这件事情讲坏掉做坏掉，还是、啊、把它带衰嘛、啊、所以当然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只要这个条件符合、资格符合、年龄符合，都可以表示要选总统啦。但是我认为这种主张和平统一这件事情，恐怕要自己要先想想，这在台湾到底还有多少民意。现在真的说认同这个中国的人啊，这些很多人就直接移过去住就好了啊，何必一定要拉着别人一起去统一呢？好，这个我一般人的很多想法就是这样子吧。尤其是现在王建轩年纪又这么大了，还有多少能力啊？更不要说这个立委选举还要搭配，你有办法当那个母鸡啊去带人家小鸡吗？这我看大概是很困难的。 好，所以我们请教慧珍姐哦，你看政府不断的在拓展外交，但你看国民党好像怎么一直拉住我们不要往外走的感觉呢？ 对，当然，因为唯有这样的方式，他才能成功的去执行中共的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不让我们在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一个国家之姿跟全世界交朋友。那我觉得王建轩这个事情一公布之后，你知道我另外一个朋友他看到一件事他非常吃惊。嗯啊，王建轩说他跟他的夫人也就是苏老师总共捐了1亿。他说哇、嗯、原来公务人员两个人，当然他们两个非常让人家感佩，就是说他们过去把几乎所有的一个所得然后就是贡献出来，然后照顾台湾的弱势团体，这、大家要觉得诶真的很谢谢他们的付出。但是公务人员有到1亿的资那个财产，就大家也会觉得还蛮吃惊的。就是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他这么高的年纪还为了台湾的前途在忧虑，说实在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对哦，我们应该要扛起更多的责任，不应该让一个老人家应该要颐养天年的就还要为了国家的前途在忧虑。但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他很多想法也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确实，就是说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支持台湾跟中国统一，我想连5%都没有，可能是比三小的一个，比3%都还要少的一个少数。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这样出来的用意可能